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2，在一个下雨的下午啊，依然是由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陪伴着您。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同样有一位音乐爱好者，但是今天的他特别的特殊，只有19岁，可是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成为了一名歌手。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佳慧，欢迎佳慧。 欢迎佳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施佳慧。 哎呀，其实看着觉得挺漂亮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但只要一张口说话还是有点稚气未脱的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得？ 其实我觉得佳慧还挺成熟的，因为从佳慧的外形来看啊，这个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朋友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佳慧的个子真的是非常高。对，有一双漂亮的大长腿，每回有大长腿我都得提一下 啊。对，你的特点是。那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您可以在北京地区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搜索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见到我们今天的小美女佳慧。 是的，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是一个下雨的天气，而且晚高峰呢，要提醒大家还是要谨慎慢行。如果您堵在路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可以来听一听今天这个美少女唱歌。一开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板块，佳慧今天厉害了，演唱的是自己的歌曲， 原创作品。 我只想唱歌给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只有19岁的小仙女佳慧，让我们再次欢迎佳慧。 佳慧。 Hello， 是很紧张吗？ 没有。 佳慧现在是在这个沉浸在自己要开口的感觉当中， 酝酿 一下。 也提醒一下，来到我们火星直播间活力982的朋友们呢，现在可以给小美女开始刷礼物了。她今天要演唱的是自己的单曲哈。这首歌曲是什么名字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 啊，这首歌曲叫《袖口的温柔》，是一首比较小清新的歌曲哈。 也是给你量身定制的吗？ 哎，对，是公司为我 我定制的一首歌，然后比较适合我吧，他们认为 是。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先声夺人板块，应该比较了解了。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一档电台 KTV， 邀请众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电台，通过电波的频率把自己喜欢的音乐传递出去。今天正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佳慧要演唱自己的单曲《袖口的温柔》，我们先听听她的表现。 经过许多路口，向左向右或者停留，你好像在梦里指引着我接近你的手，赴一场浪漫的阴谋，是谁安排你再次等候？我穿上长裙，进你眼眸，找到了每次旅行的理由，能值得装进相册的镜头，似乎全都带有你的温柔。山丘，你借宿的小楼，都是计划到达的守候。袖口长出的温柔，请牵上我的手。就算你是阵风，带我游走，不顾一切被梦湿透，却找不到梦境的出口。袖口的温柔消失的时候，我像看不到岸的海鸥，你回到自由港口继续周游，浏览了真心却不带走的小偷。赴一场浪漫的阴谋，是谁安排你再次等候？我穿上长裙，进你眼眸，找到了每次旅行的理由，能值得装进相册的镜头，似乎全都带有你的温柔。你翻过的山丘，你借宿的小楼，都是计划到达的守候。袖口长出的温柔，请牵上我的手。就算你是阵风，带我游走，不顾一切被梦湿透，却找不到梦境的出口。袖口的温柔消失的时候，我像看不到岸的海鸥，你回到自由港口继续周游，浏览了真心却不带走的小偷，请牵上我的手。就算你是阵风，带我游走，不顾一切被梦湿透，却找不到梦境的出口。袖口的温柔消失的时候， 看不到岸的海鸥，你回到自由港口继续周游，浏览了真实却不带脚的小 袖口的温柔，这是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佳慧，只有19岁、可以听出她的唱腔其实比较稚嫩，但是有那种打动人心的青涩感。 嗯，没错，在佳慧演唱的过程当中，新蕊给我们送来了热门糖果，然后还有啊，这名朋友叫做爱啊，这有英文字母爱，给我们 送来连刷了好多礼物，连机了， 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给我们送来礼物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 谢谢。那还是想要问一下佳慧哈，这首歌曲是你自己的单曲，那你肯定已经唱过很多遍了， 对， 这一次在电台唱怎么样？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跟我之前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很神奇。 哎，怎么一个神奇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好多的音乐爱好者呢，其实都想要有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我们挑战新歌声是提供这样一个给年轻人展示的平台，但大家会很害怕说去电台唱歌是不是，哎，我比较容易唱呲啊，或者说表现不好啊？ 对，或是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可能对很多歌手来说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一个环境。 陌生的环境肯定都有，但是我觉得要勇于尝试嘛，对吧？然后 勇于尝试， 对，你带着耳麦的感觉。 哎，挺不一样，是吧？ 对，挺不一样的，就有一种陶醉其中，沉浸在里面，啊，就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底下有很多很多的观众， 哎，在给你挥舞着荧光棒，袖口的温柔，是，哎，感觉佳慧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女孩子哈。 没错，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袖口的温柔》有没有成功把你圈粉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魔音秀了，来为你了解一下这个19岁的小妹妹她的多面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在每天下午18点到18点45分为您直播的素人 K 歌秀，我们的音乐真人秀啊，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啊。刚刚这个在收看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有佳慧的这个写真啊，自己 是 对对拍的这个 看不到大长腿，但是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身材比例极好， 哎，非常漂亮， 九头身美女 啊，对，然后长裙，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拿着蒲公英的，就是少女般的那一种感觉， 还有跟昨天这个戴的跟你一样的帽子 啊，是，不要再提帽子，昨天说要送给人家的，不好意思，是。那想跟佳慧聊一聊平常的生活，你都喜欢做一些什么呢？除了上课之外，因为现在也才读大一嘛，对不对？ 啊，现在读大二了 啊，大二了，就是过了这个暑假叫读大二了 啊，不过了这个 暑 假 读 大 三 了 啊啊，那其实还是在享受大学生活。那平时呢，除了唱唱歌之外，有些什么业余爱好吗？ 哦，平时比较喜欢表演， 哦，喜欢表演， 对，然后音乐方面呢，我最近在学吉他， 木吉他的那种， 就 是 古典吉他，就是抱着一个那个吉他的那种很文艺范儿，就那种感觉。 那现在可以弹唱吗？ 目前还不太好，但是我在往那个方向努力。 行，再学一学，再来我们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没问题。 对，然后这个唱歌是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是自己的一直的一个梦想吗？还是？ 哎，这个还真不是。小时候吧，我小时候唱歌是属于那种跑调系列的。 哦，不 是。哎，我发现很多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都说，我小时候唱歌跑调，然后长大了一开嗓子，我现在要做专业歌手。 这就等于什么？女大十八变，是不是？ 你是在哪一个瞬间发现自己有这样质的飞跃的？ 就是可能是我在，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唱歌特别不在调上，然后可能最后来呢，就是慢慢喜欢上听歌了。听歌听着听着，可能慢慢自己就找到调了，然后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然后慢慢的好起来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说话蛮有意思。哎，那后来听歌都喜欢听谁的歌呢？听谁比较多一些？你们这个年纪，我们特别好奇，19岁啊， 对，佳慧真的是 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听的周杰伦呐、林俊杰啊这些， 对， 你当然讲一下，就是已经算老年人歌手了吧？ 哎，其实林俊杰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林俊杰行了， 这些的歌还蛮听的，对吗？ 对。 啊，这首《小酒窝》就是佳慧推荐给我们的，她的 这个播放列表里面经常循环的一首歌曲啊。怎么样？ 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感觉听起来比较甜美的那， 就是讲述的 对 两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的这种爱情的甜蜜。 要不要化身这个阿萨，然后跟 JJ 飙一段 啊？可以。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 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就是说放着原唱，但是自己把女生替掉，然后跟自己偶像对唱？ 有，然后还会在脑子里幻想着啊，跟自己的偶像、 是，因为这 在台上有一个合作。 因为这支 MV 当时拍摄的画面就是阿萨和林俊杰两个人是在一个房间里面，两个人一起跳双人舞的那个画面。所以我在想，脑子里面是不是有在想说，哎，唱的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跟自己偶像共舞？ 对对对，就满足一下自己的少女心。 那平时呢？平时除了就是唱歌、表演，哎，这些比较艺术方面的东西，那有没有比如说喜欢旅行啊、书法啊这一类的？ 很喜欢旅行，然后书法也是我平时， 我随便点了两个，正好就戳到了是吗？ 对，很巧 啊。我要再说几个，我看你有没有爬山喜欢吗？ 爬山比较累，爬山比较累。 那我们先从旅行聊起吧，都去过哪些地方？觉得哪里比较好玩呢？ 我去过的南方城市比较多，像什么上海啊、浙江之类的。然后我去年，不是去年，就是高考完那个暑假的时候，去了云南、贵州那一带。 那平常都是自由行的，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或者跟小伙伴一起，或者跟团呢？ 一般是跟家里人比较多。 那旅行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或者有意思的事情？ 旅行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很多啊。 猛的一问，我问住了。 对，我得思索一下。 那我们来这个，因为特别好奇啊，就是现在。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书法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离得很远。这个， 别说书法了，拿笔写字儿都很少。 对，现在真的 特别怕别人来说，静宇，你给我签一个你的名字 哦， 最怕了， 粉丝特别多。 不是，就是有一些什么账单啊，你知道需要签一签的，然后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人家又会打量你说：“天哪，这是你写的字吗？”然后就觉得说：“哇，好字不如其人呐。”对， 还没有字长得好看。 佳慧会有这样的烦恼吗？ 目前还没有。就是我，而且我在以前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啊，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希望我老师不要听到这段。上学的时候，就是帮我同学写过假条啊，这种东西。 哦，就是 模仿老师的笔记。 对，我干过这种，就是小朋友不要学习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写字很难，就写到家长那种感觉。小的时候就想写的故意潦草一点，模拟一下成年人的那种就是复杂一点的这种写法，发现不行，怎么都不像。你就是 OK 是吗？ 就是因为从小就是真的是自己很喜欢书法，然后没事儿就拿着字帖啊去练去写这样。 是练的这个 硬笔 书 法还是毛笔？ 硬笔。 硬笔书法。 庞中华是吗？我们都 就是庞中华。 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然后小时候都写过他的硬笔书法字帖。 对，然后现在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大家刚才刷过了好多啊。这个文文肉子他说好好听啊，应该是说这个佳慧刚才唱的歌啊。然后这个丽他说慧儿宝最棒，这是你带来的粉丝吗？ 自带流量来的， 可能是啊。对，然后还有，这个丽他说啊，慧儿宝快签个名啊。 人家这硬笔书法签的， 我觉得可以。 我想，佳慧，你有设计过自己的签名吗？就是因为好多一开始当歌手的人都会幻想着自己，比如说我一开始做主持人，我就想有一天我红了，很多的粉丝啊就蜂拥而上，因为静宇给我签个名字。 行， 然后呢，我就在想说，我自己写的又很丑，我特别像小学生字体，我要不要去就是花网上花什么10块钱、30块钱做一个什么钢笔设计啊什么之类的？但有朋友跟我说那样的不靠谱。就佳慧，你有自己独特的就签名的那个字体吗？或者有自己设计过吗？ 设计过，但是总是感觉不尽如人意，就是还没有找到最让人感觉哎眼前一亮的那个， 就一签一下就能认出来，说哎这是佳慧签的。 哦，好的，没关系，随着我们佳慧的这个音乐之路越走越顺，我们的签名也会越走越顺，因为我们以后变大牌之后，我们的签名会变多呀，练得多之后，我们就有自己的风格了。 我给你分享一个小窍门啊，我后来想了一下，字写的丑，可是我可以画画啊，我就这个签名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人过目不忘，有特点。后来每次我给人签完之后呢，我就在旁边画一只小鲸鱼， 画一只小鲸鱼， 对， 我知道这个 是。下回你可以考虑之后就每次签完之后旁边画一个什么彗星啊之类的、 啊、对，画一个彗星代表会哈。 那聊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佳慧呢，不仅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平常非常的喜欢表演吉他、旅行还有书法，跟很多人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这个19岁的小姑娘也特别的喜欢烹饪，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拿手菜怎么样，特别是下班这个点好多人赶着回家吃饭、 哦、 馋馋他们。 我特别喜欢研究面食。 研究面食。佳慧， 对对对， 佳慧是哪里人？ 哦，我是北京人。 佳慧是北京人、嗯、哦，北京人。 来，我们可以探讨探讨。我是陕西人，我们那儿的彪彪面、臊子面， 还用说吗？ 油泼面。 有机会我要去吃一下。 牛肉火烧的故乡。 其实都是北方人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吃面食。那佳慧来说一下这个你喜欢的研究的面食。 嗯， 老北京炸酱面是不得不提的。 啊，对，炸酱面、炸酱面，我这个现在还没到那个水准，但是我妈做这个是一绝。 还有呢， 然后我前两天在家研究了这个发糕。 啊， 发糕，黄色的那个，旁边蒸一小枣、那个， 对，上面搁一圈枣的，那就是那个。 这个能做呀？ 这是有什么窍门跟大家分享分享？ 窍门啊，窍门其实、 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是， 看这个表情， 就是像是蒸稀了的馒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那个面和完以后它是很稀的，然后你就是等它发酵发大了以后，你蒸出来以后里面那个气孔很大， 对 那样子。 对，如果说大家蒸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把它蒸成这个死面的，比如像馒头一样，是吧？ 啊，没有那种软软的感觉。没有想到一个10几岁的女孩，居然对于面食或者说蒸馒头、蒸发糕这种事情比较感兴趣， 比较爱吃。 来来来，我们的人设要扭转回来一点点。但其实平常除了听 JJ 之外呢，据我们了解哈，佳慧还有一个偶像就是陈粒，哎，这两年也蛮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粒的《奇妙能量歌》。哎，前两天呢，陈慧。陈粒还自己抱着吉他在路边和众人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就先请佳慧跟自己的偶像再小合唱一段好吗？ 好的。 请问下雨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到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为什么会喜欢上陈粒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音乐者。 因为最近陈粒也是给快乐男生当了评委，跌破挺多人的眼镜，而且跟他搭档的这李健、罗志祥，感觉三路完全不同的歌手，他们真的人中没有打起来，我觉得也是蛮奇怪的。是，那除了奇妙能量歌呢，也要推荐一下你偶像的一些其他歌曲给大家好吗？因为陈粒有很多歌曲都还蛮快 的，比如他的什么易燃易爆炸呀，这些歌曲，就是我还听起来就是，还有远程啊这种歌，这样听起来感觉很安静， 自己也想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对吗？ 对，你就抱着一个吉他，哎，这种感觉、嗯、 啊，原来学吉他是受陈丽的启发和影响， 嗯，有这方面因素， 嗯嗯，对。但是我想问佳慧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这个很多朋友我们去讨论过，就是当你和朋友到 KTV 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说气氛，不太热闹，特别冷，你会怎么把大家去调动起来、活跃起来？你会怎么办？是这样一个角色吗？还是就是 安安静静坐在角落里唱自己的歌？ 对对，唱自己的歌。 十年之前， 我可能属于比较麦霸那 种。哦，比较麦霸的类型， 一定有抢麦的。 就是如果我跟一帮就是很熟悉的朋友啊、 嗯、 可能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到他们都唱不动了，我还在唱 啊。 哎，那你跟孔文是一类人、嗯、 对。然后你比如说这个 他会唱到服务员下班， 嗯，就比如说什么静鱼可能会唱一个什么 我会唱一个张惠妹的什么三天三夜啊、嗨歌，或者就比较搞怪的这种歌曲，反正 哎，你不是唱凤凰传奇的吗？ 对，凤凰传奇和套马杆啊，这种比较开场的时候，后来我都会唱一些什么类似于舞曲，大家一起来， 哎，对对对，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哎，这个真的好，我刚刚唱的这个是。应该是张惠妹的《跟我一起疯》， 对对对， 迅速就接回了他们这个年纪应该有的 TFBOYS 的 哎对 青春修炼手册。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平台 MQF 送出了桃花福，然后丽送出了糖果，新蕊送出了糖果，然后刚刚也说这个啊非常好听，支持佳慧，也有人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谢谢大家，谢谢 谢 谢 谢谢大家、 嗯、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6，今天佳慧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要给我们推荐一支 MV、 嗯、 这支 MV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每次到 KTV 里面也是一定要点，就是跟着哼唱。 对, 对，但是自己是 不一定有那个实力， 哎，这个确实难度太大因为这偶像确实太厉害，来佳慧跟大家介绍吧。 啊，这支 MV 呢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嗯 嗯，因为主题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主题，而且歌词也写得非常的动人、嗯、那我们就先来欣赏这支 MV， 待会儿让佳慧跟我们做一下推荐。 Heal the Worl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I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Start living. Then it feels better. 爱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啊。这个时候我需要回答一个在我们火星直播 平台我们经常要回答的问题，对吗？ 对，活力酒吧直播间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做吴荣导演吴导，他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放 MV 的时候啊，他说是直接放电影，没有，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 MV Heal the World、是， 对， 这支 MV 呢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音乐爱好者佳慧的推荐。来，让我们再次欢迎佳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慧。 欢迎佳慧。 佳慧选了这支 MV 我还蛮吃惊的，因为这首歌挺老的，但是他选了这样一首特别有公益性的歌曲，就 Michael Jackson 很经典的呼唤世界和平，倡导人们保护和珍惜环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看出小小年纪但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观蛮大的。 对，虽然歌很老，但是这个观点啊适用于每一个时代。 是。那佳慧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趁着一点小小的时间跟他做一个互动，因为昨天的时候这个天气特别的闷热，我跟孔文是挨个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下雨天的时候和什么歌曲最配、然后也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昨天快说全了。那今天就考察一下佳慧，今天外面大雨倾盆呐。 对，大雨倾盆、 突然 想到 丢一个问题过来， 有什么歌 跟雨有关的？ 跟雨有关， 唱出来，直接唱出来吧。 跟雨有关的、 那我们昨天其实说了挺多了， 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一首歌吧。 好。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唱出那挑战新歌声节目的精彩。 真的还有点小心思在，真的厉害， 有没有很惊喜啊？ 惊喜惊喜，有被暖到心。我现在就是恨自己不能刷礼物，同步。好，那佳慧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这个主题叫有故事的好同学。虽然只是一个大二的19岁的年轻貌美的女同学，那接下来还是想让你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先跟大家分享吧，这首有故事的歌曲是 这首歌曲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啊。苏打绿，我偶像。 那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给大家推荐 啊？首先我很喜欢苏打绿这个乐队啊，这个声音非常的 独特，有 特点。对。然后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学校的合唱比赛，然后唱的就是苏打绿的歌。 合唱比赛唱苏打绿、 不是合唱比赛、 选拔的时候， 对，就是我跟我另一个同学，我们俩一起唱的那个苏打绿的歌。就是在记忆里很深刻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佳慧一起带来苏打绿的这一首你被我写在歌里。 像一记耳光，是你提醒我。 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唇脚印的走廊上，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课堂，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菌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展扬。 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两个人哈，这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以及 SHE 当中的成员艾拉陈嘉华一起演唱的，所以能够感觉到佳慧刚刚在唱的时候有好多地方倒气儿倒不过来 啊，对， 这是两个人唱，就是现在换到一个人难度特别大， 对，没错。 那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音乐爱好者19岁的佳慧自己对于音乐的喜爱和我们分享她的生活，同时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给广大的青年都搭建了这样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也欢迎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 哎，在此呢也一并感谢今天在直播平台直播间里给我们送出礼物的小伙伴们，谢谢，谢谢大家。 是的，再一次感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节目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挑战新歌声，18点在火星直播以及酒吧魔力工厂还有 FM 982以及 AM 927同步守候大家，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 拜 拜 拜，佳慧跟大家说拜拜。